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。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，第一件事情要跟你说的就是，你最近瘦了吗？夏天来了哟。本身啊，我觉得这个全球世界上全宇宙最瘦的是谁呢？模特啊，是不是啊 ？model 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为了穿漂亮的衣服，就是必须要瘦哈。但是呢，你说有一些模特真的是瘦的都变形了，都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？就那整个就是一骨架子呀，一点皮下脂肪都没有啊。那要说到最瘦的模特在哪儿呢？就是在时尚中心 Paris 是吧？法国巴黎。那法国巴黎呢，他们有一些模特确实过分瘦了，而且经常会有一些时尚的杂志啊拍出来的模特宣传照哈，就故意把它 P 成那种特别瘦特别瘦的样子。那你知道，普通老百姓，特别是普通的小孩子啊，如果看到这样的模特啊，就会觉得哇，瘦就是美，然后就节食，对吧？然后就越来越瘦，会让孩子形成一种不太对的或者说过分的这种审美观念，就觉得瘦就是一定好。像法国现在有60万年轻人都患有饮食失调症，就是吃东西啊就紊乱了都。另外其中有4万人患有厌食症，都是减肥减出来的呀。所以呢，现在法国的卫生部是表示说，为了避免倡导不切实际的审美观念，也为了防止青少年厌食症，以及还要保护到模特的身体健康，让他们不要那么瘦，所以呢，出台了一个最新的法律规定。这是6号生效的一个新的法规哈，就是立法禁止用过瘦的模特，太瘦我们不用，你要用就是犯法，是不是很神奇？那所有法国目前从业的模特必须提供他医生开具的证明，要证明你身体质量皮下脂肪是正常的，没有过低，然后整体的健康状况也是良好的。另外呢，除了模特的身体状况要好之外，不能过分瘦之外哈，另一项新的法规呢，就是从10月份开始实施，模特所有经过 PS 修改的这些照片必须配有 P 图的声明，就你为什么要把它那块弄瘦呢？你要说明一下。那如果有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哈，在法国，这个雇主呢将会被处以最长6个月的监禁，最高75,000欧元的罚款，也挺重的啊，半年呢。但你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很多听众啊，别看我脸大，我真是但是其实我也患有厌食症的，真的，我也患有厌食症的，而且我也有一些厌食症的症状，就是我也看到吃的我都想吐，特别是在我吃撑到嗓子眼的时候，赶紧拿走，我真的有厌食症的。 连你美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，愿意深深的失望，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，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，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做跟着你走，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，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都不是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坏的都已经听说，愿你深深的失望。你有决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深处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来就爱到值得，错你错的真的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的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要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的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的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没有谁能够对谁永恒。

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，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。故宫门票呢，一般哈、现在情况是有一半50%的门票都是你到了故宫门口，然后售票处买两张纸质的票就进去了，还有一半呢是通过网络售票的那种电子票。那一般买电子票的呢都是外地的，可能去北京故宫旅游的一些游客哈。那现在有一个新的尝试，就是故宫在试图把所有的门票都通过网络销售，因为这种方式不浪费呀，是吧，不浪费纸。那从7月开始呢，北京故宫博物院将会试行扩大网络销售票的门票的规模。试运营的阶段呢将从7月一直持续到10月。但是呢这个整个试运营的阶段哈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买这个网络票的话，到了门口还是可以买到这个纸质票的。但是一旦这个10月过后试运行的阶段结束了，故宫呢将会决定是不是要彻底淘汰这个纸质的门票，全部都来这种网络票、电子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逛过故宫哈，我觉得逛故宫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体验，就是你会发现故宫里的那些古董啊、文物啊，它的艺术性哦，真的是很 amazing， 很奇妙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清代的人逛现在的故宫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惊奇地说：“哇，你们看，早知道我的尿壶这么值钱，我就不在里头。”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却要分手，你的香味不能消失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何必一开始？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像梦飘在脑后？早知如此，何必一开始？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何必一开始？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山盟放在脑后？早知如此，何必一开始？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的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，只有分手，你的眼泪不能消除，到底为什么？当自己和你开始欢笑以后，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想拥抱的脑后，到底为什么？第一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想拥抱的脑后，到底为什么？ 到了我们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啦。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就跟李雷说啊，我说 Hey 李雷， The Palace Museum 那个故宫啊， They're gonna stop selling paper tickets， 他们不会再卖纸质的票啦。李雷就跟我说 Hey Shelley really， 那你们是故宫省下来的纸可以多印点宣传单啦。 想着你的脸，空虚的脸，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。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，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。最心爱的亲人却伤害我最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那天天真的眼神造成冷酷的真，眼神看不清却奢望永恒。不软弱的灵魂底线如太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，爱情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。爱一层层被撕裂， 是伤害我自己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，农历4月21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1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6度，廊坊晴，32度到18度，首都北京多云转晴，31度到16度，近邻天津晴，32度到18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夏天天气闷热，人的脾气也会变得暴躁，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情呢？在休息闲暇时间可以听一些轻音乐，陶醉在好的旋律当中可以放松，还有就是看一些喜剧电影也可以转移自己的情绪，再有就是打开空调或者风扇，适当的把体温调整回来，这样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心情，深呼吸放松一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40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，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再来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长征5号火箭已经被运到了海南文昌。那这个火箭是干什么的呢？预计哈是6月份要进行实践18号通信卫星发射的任务，为这个做准备。也就是说，等到下个月18号，它要被送入太空当中，就是这火箭啊。那在这个火箭呢是，反正它燃料特别复杂啊，我也不具体说了。但是呢，它整个的运载能力达到25吨级。就它能把25吨的东西送到太空上去，同时呢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14吨级，是其他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的2.5倍以上，也是一个全新的升级哈。那这一次的任务过程当中，长征五号将进一步测试它的关键技术，包括它以前我们长征系列积累的数据，为下半年这个执行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发射任务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。说到了太空啊，我就昨天晚上还陪家孩子看那个 BBC 出的那种天体科教的纪录片，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啊。就那个纪录片里面呢，就你去看那一个个的球啊，就一个个天体就悬浮在太空当中。然后我就跟我家孩子说，我说宝宝，你想去外太空吗？想。那你说外太空有边吗？妈妈，你让我算周长了，那我不去了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，距离是一份抗争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？我们为爱还在学，学不同的语言，学着谅解，学着不流泪。 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，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。用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，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，证明从此我不孤独。我们为爱还在学，学沟通的语言，学着谅解，学着不流泪。 最近要去北京玩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一起来听听看。 李雷出国记。 OK， 我们李雷最近要去北京玩，问题来了，他听说故宫买不了纸质票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婆李雷就跟他说了 ，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， 就是那个北京的故宫 ，also known as Forbidden City， 紫禁城 ，will extend the sales of online tickets on a trial basis from July to October， 从七月份到十月份，北京故宫呢将会试点扩大网络售票的规模。当然啦，北京故宫最近几年的动作非常多哈，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亲近网络的举动，像开一些网络网店呐、出售一些文化创意产品呐、推出一些古装版的大白形象啊，还有推出了皇家同款的珠宝系列产品呐、等等等等的。那最近的最新的尝试就是网络售票，因为网络售票呢，可以方便游客随时随地的买票，也可以分时段的控制客流，不让故宫里的游客量太多哈，导致大家堵得慌。那这就是 the trial of online only ticket sale， 全网络售票试点活动会从七月一直到十月份。当然了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有在线支付能力的，熟悉网络购票的就可以网络购票。那如果说没有手机啊，或者是不会网络支付，或者是也身边也没有家人或者是朋友帮他买这种网络票，但依然想要故宫里头玩怎么办呢？由现场的工作人员引导到综合服务的窗口，然后由故宫的服务人员帮助你来完成购票的工作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打印的二维码哈，扫码就可以入园。当然这个措施呢也是希望给到北京去游玩的顾客哈，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游览氛围，更加放松的游览环境。不过李雷说，哼，到北京去故宫玩最宽松的游览氛围就是没有沙尘暴。 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时段精彩继续。 送一束鲜花想很久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。 他像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这种绝不会察言观色。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。 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在他手中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，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付出等待收获。爱人或被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。 两人生活明白够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沉默。

联通多机龄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，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蹲街看美女留言说，最瘦的时候是我还没有结婚，然后最胖的时候呢就是结婚了之后，现在胖的那是惨不忍睹啊。那个蹲街看美女的老婆说，哎呀，看到你在别的美女面前惨不忍睹之后，我就放心啦。 柳前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 微信公众平台上，我也留言说，小时候呢是一个大胖纸，后来瘦了，现在工作4年之后，我又胖回峰值了。我说我要漂漂给女票的父母看，不然就嫌弃我了。那个是这样，我要是把票送给你了哈 ，Will， 那个你女票的父母就会更加嫌弃你。哟，给我们看票还是送礼？ 整个黎明，整个下午，整个晚上，整个明天。 那是你 一种思念， 一种心情， 一种担心， 一种期待， 整个包围我的心， 我的希望 在天空 被淹没在寒风中， 每一颗眼泪只为你， 相信真心不会变， 从前到现在渴望得到你的解答，让我再次明的伤心明的激动，让我知道想你的心都没有用， 牵着你的手心 我的星星在那一颗星星的眼里，让我再次明的心思明的心动，让我知道忧郁是否在你心中， 听着你的呼吸 我的思绪在那一颗深深的眼泪，猜不透的你 失望了吧？ 大声说，百般的勇敢，爱就勇敢，散发威。

谁，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。 我信仰它可以来到一级的流星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陷入我心。就算不是小小的竞争，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你给的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。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。有时候爱情不如一喝咖啡一句、 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。一段缘曲折又怕再伤心，我们怎么了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。 下次见面那杯咖啡 时间一点限定， 小安妮留言说，最瘦的时候高三84斤，最胖的时候是现在120斤。所以安乔安妮，我只想问你，如果回到高三可以胖瘦成84斤，你愿意回去吗？我不愿意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。 See you。 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沉默地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。当微风掠过这山谷，我是否知足，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不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。 有几岁。梦想已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彼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。梦想已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着世界。 翅膀努力也飞不到想去的地方。你说我们来唱歌好吗？唱到阳光拍手轻风了脸颊，当恋人不懂得我的希望，努力也想不开心门的发慌。你说我们去看花好吗？看到风和头发跳起了舞吧。你为什么那么快乐？刚跌倒的痛转身就忘了，几颗糖果就看背影的笑容，抱着小布偶就有一夜好梦。笑